如果一个人在需要做小孩的时候活成了一个大人，那等到了需要做大人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可能会想要做一个小孩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话题。当一个外部世界非常非常危险，非常的残酷，不够安全的时候，或者当一个新世界压根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一个人其实是不敢为自己负责的，因为负责意味着我要跟别人变得不同。不管你选择拥有怎样的关系吧，就是关系本身它是重要的。如果我的内在有一个国度的话，我认为我是没有办法去独立于任何关系，把我的这个国度去运营得很好的。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一个外部环境让我们的这个发展速度变慢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无意识的让我们觉得说，我一定要活得久一点才可以度过这个垃圾时间，才可以过上一个更好的日子。 Her Edition 对话心理博主严艺佳，8月5日，敬请期待。